虽然我自己没有培养人，但是我爷给我留下了不少可用之人，所以我不急。 秦锦城半眯着眼睛，上下打量着雷蒙，只想确定他这话的真实性。他是白手起家自己创业的，体会不到雷蒙的感受，所以对这种有家业继承的富二代完全不能了解。 那找俩人出来准备下竞拍的资料，做场戏如何？ 雷蒙眉眼弯弯，这盯着秦锦城的脸就开始笑，开始呢还是站着的，最后呢直接是笑趴过去。他抚在秦锦城的耳边， 秦总，你试探我呢？ 他开口的时候，笑声已经是完全消失了，低沉的声音甚至呢是有点冷，轻轻地刮过秦锦城的耳廓，带起了一阵的颤意。秦锦城下意识地偏头，雷蒙迅速地往后撤了一点。即便是这样，俩人的鼻尖还是轻轻地撞了一下，俩人都愣住了，互相瞪着，这谁也没有说话。过近的距离让呼吸交缠在一起，徒生暧昧。秦锦城的唇很薄，唇线分明，上嘴唇上有很明显的唇珠。因为他的鼻子也很高，所以平时远距离看的时候不容易注意到他的唇珠，但现在的距离足以让雷蒙忽略掉他的鼻子，只关注唇珠。很性感，诱人，想尝一口。雷蒙像是受到了迷惑一般，往前探过去一分，还没有碰到秦锦城，便被一把推开。 说话就说话，别动不动往人身上扑。 那可不怪我，是让你…… 话没说完，秦锦城猛地起身，不仅打断他的话，还使他本身就半靠在秦锦城身上的身体一歪，直接栽进秦锦城的老板椅里了。秦锦城斜睨了他一眼，起身走到落地窗前。 我没有试探你，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就算了，有的是人愿意跟我打配合。 雷蒙在老板椅上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翘起双腿往办公桌上一放，再侧身一转，面向了秦锦城。男人是背对着他的，挺而宽的背影被落日的余晖一印染，像一尊闪闪发光的战神。雷蒙看得有些呆住了，帅已经无法再用来形容这个男人了。天神吧？啊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他应该是他目前见过的男人里面最配称为男神的男人了。他是他的男神。雷蒙很难认可一个男人，在他看来，比他有本事的那都没有他长得好看，比他长得好看的都没他有本事。当然了，活这么大他还没有碰到过比他长得好看的，那五官精致的没有他身材好，身材过关的又没他五官精致。那像他这么完美的男人，这实属啊世间少见，而秦锦城绝对是其中的一位。雷蒙受到吸引，老板椅坐得也不舒服，干脆啊起身走到秦锦城的身边。 不用找别人，我就可以。 雷蒙身上啊有股很特别的味道，不是香水，更像是他平时用的洗护用品的香味，很淡，但是的确很特殊。秦锦城对男士洗护用品没有研究，所以啊，他闻不出来这是什么牌子的，只能说是好闻，很有独特性，带着属于雷少爷的个性，放荡不羁，乖戾刁钻。秦总刚刚平静下去的心湖又荡起水花了。这雷蒙啊，太妖孽了，太磨人了。他不动声色地侧一半步，才缓慢地转过脸。 雷猛沐浴在夕阳西下的余晖之中，幽深的眸子宁静却明亮，像平静而广阔无垠的海。这明明只是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却让人没有办法看透看懂。他俏皮的表情，毫无瑕疵的五官，细嫩的皮肤，甚至是他拂过面颊时的那种清冽的香气，都让秦锦城没有办法忽略，甚至是清清楚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，还有他呼吸打在脸上时那毛孔在那一瞬间张开的感觉。这心不受控制的加速，耳朵尖儿啊跟着心跳发烫。秦锦城没在什么事情面前啊逃避过，遇到雷猛之后，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繁的让他厌倦。 把资料准备好后再来找我，具体的方案我稍后告诉你。 秦锦城眸光深敛，凛冽寒意隐藏其中，勾勒着雷猛的面容，有几分冷，带着几分的凌厉。雷猛笑了笑，朝秦锦城的方向迈过去半步。 为什么不现在告诉我？秦总没想好吗？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呢，也只有半个巴掌宽，这身体啊，没有丝毫的接触，连衣摆也不曾碰到，却暧昧的仿佛滚了个床单。那几个字在秦锦城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时候，让他的眉头不太自然地皱起来。雷猛敏感地捕捉到，见好便收，在秦锦城动怒之前，已经转身走回茶几前坐好了。 反正拍卖的时间还早，秦总可以慢慢想，我不急。 那清冽的味道从鼻端慢慢散去的时候，秦锦城居然还有点失望，这手下意识地抬了抬，当然不曾抓住雷猛的半片衣角了。 你要是有时间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。 秦锦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，但说出来之后突然觉得轻松了不少。或许他不是讨厌跟雷猛待在一起，甚至是还有点喜欢这种感觉，只不过一向性向坚定、意志力强大的秦总不愿意承认罢了。雷猛拿了个橘子接着抛着玩。 秦总是在邀请我一起吃晚饭吗？ 你有事？ 哎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好久没见了，约我今天晚上吃个饭，要不我跟他吃完以后过去找你。 不用，你有事就忙你的，这事儿也不着急，你先让你的人把资料准备好再说。 雷蒙点头。 也行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 雷蒙心情愉悦，离开秦锦城办公室的时候觉得这一趟来得挺值的，至少刚刚他又看到了秦总红了的耳朵。沈浩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雷蒙刚刚坐上车。 网在哪儿呢？要我去接你吗？ 雷蒙扫了一眼自己的座驾，这可是从秦锦城那里抢过来的，实在不好意思开出去到处招摇，而自己的机车还在修理厂，这回雷家换车太麻烦了。 来接我吧，我今天不想开车。 雷蒙报了自己公寓的地址，便把车开回公寓楼下等着。沈浩是半个小时之后到的，那时候他已经洗过澡换过衣服了。出去瞎混总不能再穿一身的职业正装吧。雷猛换了一身休闲服，被领带勒了一整天了，这会儿呢才算是彻底的喘了一口完整的气儿来。慵懒的靠在沙发上，手里撸着沙发上的一只小猫玩偶的毛，那毛都快被他给撸秃了。 秦锦城，你说你会喜欢上我吗？ 雷猛嘴角勾起了一抹势在必得的微笑，他很少对什么人这么上过心，抛开最初接近这个人的初衷， 就他这个人而言，也是值得他下些功夫的。敲门声打断他的思绪，他走过去开门。 哟，雷少爷打扮这么漂亮，约会呢？ 滚边去，你要是不想出去吃这个饭，就接着秃噜。 嘿嘿，别呀，我这不是开个玩笑，好久没见，又被你给惊艳到了。都说女大十八变，我们的雷少爷可也是一天比一天帅了啊。 雷蒙一边换鞋一边睨了沈浩一眼。 那是，谁都跟你一样，越长越惨。 哎，差不多得了啊，不带人身攻击的。 俩人下楼，沈浩开了辆路虎。雷蒙奇怪地看他一眼。 哟，这沈总不一样了啊，这小跑换路虎了，几个意思啊？装什么成熟啊？ 你不懂，现在的成功人士都开这类车，有几个像我们似的成天开个跑车到处显摆瞎晃的，那都是小孩子心性不成熟，你看安哥就知道了。 雷猛没什么表情，拉开车门上车。 没事提安哥干什么？你就是你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，学别人干什么？ 这也不是学就觉得吧，我现在得对得起我这沈总的身份。对了，安哥回国了你知道吗？